发达的人不可以因为自己不得志就不顾一切随便荒唐，发达的人亦不可以仗势欺人做出种种的罪业，越是得意越是要为善去恶，广种福田。 能够这样，只可以将本来穷苦的命改变成为发达的命，本来发达的命就会更加发达。短命和长寿要看成没有不同，不可以说我自己短命了，时日无多了，唉，就不如趁早随便咁做啲恶事嚟糟蹋自己。 要知道，既然已经生成短命，就应该更加做好人，希望来生唔好再短命。呢一生或者亦可以将寿命延长一啲嘅。 命中长寿嘅人，唔好认为自己长命，咁就可以搏命咁去作业，做啲作奸犯科嘅嘢，同埋犯邪淫。 要知道长寿得来不易，更应该做个好人，先至可以保住佢嘅长寿嘅。 能够明白呢种道理，只可以将本来短嘅命变成长寿。本来长寿的命呢，就更加长寿健康。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些生与死的关系至为重大，所以短命和长寿就是最重大的事了。既然讲到这个最重大的短命和长寿，咁样此外一切嘅顺境、富有同发达，逆境、贫穷同埋唔发达，都可以包括在内噶啦。 孟子讲立命嘅学问，只讲到短命同长寿，并冇讲到富同贫、发达同唔发达，就系呢个道理啦。 跟住云谷禅师又话俾我知。 孟子所讲的修身以自知的这个说话，即是说自己要时时刻刻修养德行，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至于命能否改变，就要看积德的事，求天的事了。讲到修字，这样身上有一些过失罪恶，就好似医病一样，应该将嗰啲过失罪恶完全排除晒。讲到治，要等到修嘅功夫深咗，咁就命自然会变好，唔可以有一丝一毫嘅非分之想，亦唔可以让心里边嘅念头乱起乱灭。要完全的将它斩断，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经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 到了这种功夫，那就是世间受用的真正学问了。 云谷禅师跟着又说了， 平时一般人的行为都是根据念头而来的，凡是有心而为的事，不能够算是自然不着痕迹。你现在还未能够做到不动心的境界，你如果能够念准提咒，不必用心的去记或者数几遍，只要一直地念下去，不要间断，念到好熟嗰阵，自然就会口里边念，自己唔觉得系喺度念紧。呢啲就叫做持中不持。喺不念嘅时候，心里边唔觉得仍然喺度念，呢啲系叫做不持中持。念咒能够念到咁样，就系、是。 我就念打成一片，系咁自然唔会有杂念入侵，咁样所念嘅咒就冇话唔灵验噶啦。 但系呢种功夫一定要透过实践，才可以领会得到嘅。 我起先嘅号叫做学海，但系自从嗰一日起就改号叫做了凡。因为我明白立命的道理，不愿意和凡夫一样， 将凡夫的见解完全扫光，所以叫做了凡。 从此之后就成日小心谨慎，自己亦觉得和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全部都是糊涂随便，无拘无束，到了现在自然有一种小心谨慎、战战兢兢、戒慎恭敬的景象。 虽然是在暗室没人的地方，亦都时时会怕得罪天地鬼神。 碰到讨厌我、诽谤我的，我亦能够安然的接受，不同人的计较争论。从我看见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到礼部去考科举，孔先生算我的命应该考第三名，点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孔先生的话开始不灵。孔先生没算我会考中举人，点知道到了秋天的乡试，我竟然考中了举人，这些都不是我命里注定的。云谷禅师说， 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这个话我更加的相信。我虽然将过失改了很多，但是碰到应该做的事情还是不能够一心一意去做，即使做了依然觉得有点勉强，不是很自然，自己点点的反省，觉得过失仍然是很多。 例如见到善事虽然肯做，但是还不可以大胆地向前搏命地做，或者是遇到救人的时候个心术起而滑，冇坚定嘅心去救人，自己虽然勉强做咗啲善事，但系时时讲一啲犯过失嘅说话。 有阵时我喺清醒嘅时候，仲能够把持住自己，但系酒醉之后就放肆啦。虽然时时做善事积啲功德，但系过失亦好多，攞功嚟抵过，可能系唔够嘅。光阴时时系虚度。从几至年听到云谷禅师的教训，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直到几某年，经过十几年，先至将三千件的善事做完。在那个时候，我啱啱同李占庵先生从关外回来关内，冇嚟得切将所有的三千件的善事嚟回乡。到了庚辰年，我从北京回到南方，自请圣空、慧空两位有道的大和尚借东塔禅堂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到这个时候，我又起了求仔的心愿，或者是下了三千件善事的大愿。到了新智年，生了来，取名叫做天启。我每做了一件善事，随时都用笔记下来，你母亲是不会写字，每做一件善事，他就用鹅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面，或是送食物给穷人，或是买生的动物来放生，都要几圈，有阵时一日多到十几个红圈， 亦就是代表一日做了十几件善事。 好像这样，到了癸未年的八月，三千件的善事的愿才做满，又请了圣空和尚等在屋企做回向。到那年的九月十三，又起求中进士的愿，并且许下了做一万件善事的大愿。到了丙戌年，居然中了进士，吏部就保了我保底院院长的缺了。我做保底院院长的时候，准备了一本有空格仔的细册，这本细册我叫它做自心篇， 意思就是怕自己心起邪思邪念，因此叫做自心而自。 每日早晨起来坐堂审案的时候，叫屋企人拿这一本自心篇交给看门的人，放在办公台上。每日所做的善事恶事虽然是极少，亦一定要记在自心篇上面。到了夜晚，在庭院中摆了台，换了官服，仿照宋朝的贴面御史赵月道，焚香祷告天地，日日都是这样。你母亲见我所做的善事不多，时时就皱着眉头对我说， 我以前在屋企那里帮你做善事，所以呢，你所许下的3000件善事的心愿能够做完，现在你许了做10000件善事的心愿，在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以做的，那就要等到几时才能够做得完呢？ 在你母亲讲过这番话之后，夜晚睡觉，我偶然做了一个梦，看到一位天神，我就将10000件善事不容易做的缘故话给天神知。天神说， 只是你当院长减断量这件事，你的10000件善事已经足够补充圆满了。 原来宝底院的田每亩原本要收银2分3厘7毫，我觉得百姓钱出得太多了，所以就将全院的田清理一次，每亩田应缴的钱粮减到1分4厘6毫。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但是亦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些事会被天神知道并且还疑惑呢？只有这件事就可以抵得了10000件善事呢？ 在那个时候，刚好幻如禅师从五台山来到宝底，我就将梦话给禅师知，并且问禅师，这件事可以相信吗？幻如禅师他说， 做善事要全心真诚恳切，不能够虚情假意，企图回报，这样即使是只有一件善事，亦可以抵得过10000件善事了。况且你减轻了全院的钱粮，全院的农民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千万的人民因此减轻了重税的痛苦而获福不少呢？ 我听了禅师的话，就即刻将我所得的俸银薪水捐出来，请禅师在五台山替我斋赠10000人，并且将斋赠的功德来回向。孔先生算我的命，到53岁的时候应该有灾难，我虽然没有祈天求寿，53岁那一年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现在已经69岁了，多活了16年。书经上话， 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人的命是没有一定的。 又话， 人的命没有一定，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这些话一点都没有错，我由此就知道，凡是讲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这番话实在是圣贤人的话。如果说祸福都是天所注定，它是世上庸俗人所讲的。你的命不知究竟是怎样呢？就算命中应该荣华发达，还是要时时当做不得已来想；就算碰到顺利吉祥的时候，还是要时时当做不称心不如意来想；就算眼前有吃有穿，还是要当做没钱用没房屋住来想；就算旁人喜欢你敬重你，还是要时时的小心谨慎做恐惧来想；就算你家世代有大的声名，人人都看重，还是要时时当做低微来想；就算你学问高深，还是要时时当做粗浅来想的。 这六种想法是从反面来看问题，能够这样虚心，道德自然就会增进，福报亦都自然会增加。 讲远的，应该要想将祖先的德气传扬开来；讲近的，应当想父母如果有过失， 要替他们遮盖起来。这里即是说明孟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大义所在了。讲到对上边应该要想报答国家的恩惠，讲到对下应该要想做一家的福，讲到对外应该要想救济人家的急难，讲到对内应该要想预防自己的邪念和邪行。 这六种想法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能够时时有这样的全心，就一定能够成为正人君子了。 一个人必须要每日知道自己的过失，才能够日日改过。如果一日不知道自己过失，就一日很安逸的你在算自己没过失。如果每日都没过改，这样就是每日都没进步。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是不少吧，但是他们在道德上面不肯努力去修，事业不能够努力去做，只是为了因循两个字，得过且过，不想前进，所以才耽误了他们的一生。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很多的话，实在是最精最深最真最正的道理，希望你要仔细的研究，还要尽心尽力去做，千祈不可以将大好的光阴虚度过。 第二篇，改过之法。 人既然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怎能够没有过失呢？孔子说， 过则勿惮改， 只要有了过失就不可以怕改。所以袁了凡先生在讲完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之后，跟住就将改过的方法详细地讲出来，教训他的仔袁天启。这里的第二篇就是讲改过的方法，小的过失尚且要改，这样大的罪业自然就不会再做了。 在春秋时代，当时各国的高级的官吏事事要从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去加以判断，就可以估到这个人可能遭遇到的吉凶祸福，并且是没有不灵验的。这个可以在左传和国语这几种书上看得到，大凡吉祥和凶险的预兆都在心中发出根苗反映出来。虽然根苗是由心中发出来的，但是会表现在全身的四肢上。 譬如一个人很厚道，这样他全身四肢都会显得稳重；一个人刻薄，这样他全身四肢都会显得轻佻。 一个人凡是经常厚道的，一定时时得福；经常是刻薄的，一定是时常接近灾祸。一般人没有见识，眼光就好像被一层膜遮住了，什么都看不到，就说了 祸福没一定，而且是没法子预测的。 一个人能够做到极诚实，毫无半点的虚假，这个人的心就可以和天心相合了。因此能够用诚心处人处事，福就会自然降临。所以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善的，就可以预知他的福就会来了。 相反的，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不善的，那就可以预知他的祸就来要到了。人若果是要得福，就要远离灾祸。在没有讲到做善事之前，先要将自己的过失改了他。 但改过的方法，第一要发羞耻心。想一下古代的圣贤，跟我一样都是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他们可以流芳百世，大家还要以他们作为师表榜样，而我为什么这一生就搞到身败名裂呢？ 这些都是因为自己过分贪图享乐，受到种种坏环境的污染，静静做出种种不应该做的事，自己还以为人家不知道， 目无国法，毫无惭愧之心，就是这样日日沉沦下去，跟禽兽一样，自己都还不知道。 世界上令人可羞可耻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大了。孟子说， 一个人最大的最紧要的事就是这个耻字。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个耻字，就会将自己的过失尽量去改，那就可以成为圣贤。如果不知道这个耻字，就会放肆乱嚟，失晒人格，那就同禽兽相同了。 这番话都是改过的真正的秘诀。改过的第二个方法是要发戒慎恐惧的心，要知道天地鬼神都在我们的头上。 鬼神和我们不同，他们什么都看得到，所以鬼神是不容易被欺骗的。 我虽然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犯错，但是天地鬼神实际上就好像镜一样照着我，将我的过失罪恶照得清清楚楚。过失重的就有种种的灾祸降在我身上，就算过失轻的亦要减损我现在的复杂，我怎能够不怕呢？不只是好像前面所说的而已，就是在自己屋企空闲的地方。 但是神明的监察仍然是非常厉害非常清楚的。 我虽然将过失遮盖得十分的秘密，掩盖得十分的巧妙，但是在神明来看，我的心肝早就被剃头，马脚全部露出来，到最后还是无法子欺骗自己。如果被人家看透了，这个人就一文不值了，又怎可以不时常存着一个戒慎恐惧的心呢？这些还不止好像上面所说的种种，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啖气，就算是犯下滔天的罪过，还是可以忏悔改过的。 古时候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世的恶事，到他就来死的时候，忽然悔悟，发了一个很大的善念，就即刻得到好死了。 那就是说，人如果在紧要关头能够转一个非常痛切又勇猛的善念，就可以将百年所积的罪恶洗得干干净净。譬如千年黑暗的山谷，只要有一盏灯照入去，光到之处就可以将千年来的黑暗完全除去。所以过失不论长久或者是新犯的，只要能够改就算了不得了。 虽然有过失，只要改过就得了，但是绝对不可以认为犯过可以改，就以为时时地犯都不紧要，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就是有心犯过，罪就更加重了。 并且在这个不清净的世间是幻灭无常的，我们这个血肉之身是非常容易死的，只要一啖气喘不过来，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到那时就是想要改亦无法自改了。 并且人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去的，只有这个业是一定跟埋去的。 因此命的报应在阳间你要承担千百年的恶名，虽然你有孝顺的仔可爱的孙，亦不能够替你洗清恶名。 暗的报应在阴间，还要千百劫的时间沉沦在地狱里，受无量无边的大苦。 虽然碰到圣人贤人佛菩萨，亦不能够救助你接引你，这样怎能够不怕呢？第三，一定要发一向直前的勇猛心。 一个人之所以有了过失还不肯改，都是因为得过且过，不能振作奋发，堕落退后的缘故。 要知道如果要改过，一定要起劲用力，当下就改，绝对不能够拖延疑惑。 或者亦唔可以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一直拖落去。小嘅过失，好似尖刺笃喺肉中，要快啲嘅将佢挑咗掹咗；大嘅过失，好似毒蛇咬到手指头一样嘅犀利，要快啲切咗手指头，唔可以有丝毫嘅犹豫迟延嘅念头啦，否则蛇毒喺身中散开嚟，人就会死啦。就好似易经中嘅易卦所讲，风起雷动，万物都生长起嚟，利益系咁样大嘅。 这个是比喻一个人如果能够改过迁善，他的利益是最大的。 一个人改过，如果能够具备以上所讲的羞耻心、敬畏心、勇猛心这三种心，这样就能够有过即刻改，就好像春天的薄冰碰到太阳光一样，还怕不融化吗？但是要改有三种方法，一种是从事实上来改，一种是从道理上来改，一种是从心念上来改。 因为用这三种不同的功夫，所以得到的效验也就自然不同了。现在先从事实上改的方法来加以说明。 譬如前日杀了生的动物，今日起禁止不再杀了；前日发了火闹人，今日起禁止不再发火了。这种就是在事情的本身来改错，禁止不再犯的方法。但是勉强压住不再犯，比自然而然的改要难百倍，并且这些犯过的病根没有去了，仍然在心中。虽然一时勉强压住，终究还是会露出来的。 就好像东边将它灭了，西边又会再冒出来一样，根本不是彻底拔除干净的改过方法。 我再将从理上改过的方法来加以说明。肯努力改过的人，在他未有禁止做这件事之前，先要明白这件事不能够做的道理。譬如一个人所犯的过失在杀生，这样他先要应该想到， 上天有好生之德，凡是有生命的都会爱惜生命，而且怕死，杀他的生命来养我的身体，自问会心安吗？而且有些东西虽然已经被杀，但是都还没有完全死的，好像鱼啦和蟹啊之类的东西，在半生半死的时候放入个煲到来煮，这样的痛苦一定要透到骨髓入面，你说罪不罪过呢？而供养自己就要用各种贵重的好味道的东西摆满晒成台，虽然是这么讲究，但是吃了之后就变成渣滓，什么都没了。要知道人吃蔬菜、素食、素汤等等也都吃得饱的，何必一定要去伤害生命，做杀生的罪业，减少自己的福报呢？ 又想凡是有血气、有生命的动物都有灵性之觉，既然都有灵性之觉，这样跟我都是一样的嘛。就算是自己不能够修到道德极高的地步，使到他们都来尊重我、亲近我。 例如古时候的圣人大顺，还在他种田的时候就有大笨象帮他耕田，有雀仔帮他拔草过。 又怎能够日日伤害生命，使到他们跟我有仇，恨我到永无尽期呢？能够想到这些，那就会面对台上有血肉、有生命的菜肴，自然就觉得伤心而不能够吞落肚了。譬如好像前日喜欢发嬲，应该想到 人是各有各的长处，亦都各有各的短处，碰到人家短处的时候，按照情理应该要哀怜他的苦恼，原谅他的短处。 如果有人唔讲道理，冒犯咗我，咁佢错系错喺佢身上，同我有咩关系呢？本来就系冇咩值得发嬲噶，又想到 天下间绝对冇自己以为乜嘢错都冇嘅英雄豪杰，因为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咁样系最笨嘅人。天下亦都绝对冇怨恨人哋嘅学问，因为一个人若果真正有学问，就会更加谦虚，而且能够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点会怨恨人哋嘅呢？所以怨恨人哋嘅人一定冇学问。 因此一个人做事处处唔能够称心，都系因为自己嘅道德冇修好，功德冇修满，感动人嘅心唔够啊！应该都要反过嚟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有冇对唔起他人嘅地方呢？ 能够咁样嘅全心用功，咁样人哋毁谤我，反而系变成磨练我、成就我反面嘅教育场所啦。 我应该欢欢喜喜嘅接受人哋俾我嘅教训、批评，仲有咩怨恨呢？仲有听到人哋讲我嘅坏话而能够唔发嬲，尽管坏话讲得好厉害，好似火光熏天，亦不过系好似攞火去烧空中，虚空之中无物可烧，而火终归系要熄灭。如果听到人哋讲坏话你就发嬲，虽然你用尽心思尽力去变，结果仲是好似春天的蚕吐丝，将自己束缚住一样。 这个就是所谓的作茧自缚，搵苦嚟生。所以发脾气不但是无益，而且呢还是有害的。 这个都是说发怒的后果。至于其他种种的过失和罪恶，亦都应该依道理仔细去想下，好像上面所讲的种种道理能够明白，那就自然而然的不会犯错了。什么叫做从心上改过呢？人的过失有千千万万种，这么多都是从心上做出来的。我的心不动，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出来，这样过失还是会从哪里生出来呢？凡是读书的人，或是喜欢女色，或是喜欢明星，或是喜欢财物，或是喜欢八火，好像这样种种的过失，没有必要一类一类的去寻求灭过的方法，只要一心一意的发善心做善事，正的念头出现在前面，这样邪的念头自然就污染不到了。 譬如好热的太阳当空而照，所有的妖怪自然就会逃避消失了。这些就是最精纯而唯一的修心补过的真正方法了。 需要知道过失全部是由这个心所做出来，因此亦应该由这个心来改的。就好似斩除毒树一样，要斩就斩得干干净净，连根铲除，先至唔会再生长出嚟。咁样又何必要一枝一枝嘅剪，一叶一叶嘅摘呢？改过最好最高嘅方法，仲系修心。能够修心，就可以使到心境即刻清净。 因为犯过失，都是个心有了种种坏念头的缘故。 能够修心，这样坏的念头一动就自己发觉，自己能够发觉就即刻将心停住不动，心不动，这样坏的念头就消失，亦就不会再犯了。如果再不能够这样，那一定要明白所犯过失的理由，将这种犯过的念头去了，如果再不能够这样， 咁样只好碰到犯过嘅时候，用勉强压住嘅方法嚟禁止不犯。如果用修心嘅上等功夫同明白不可犯过嘅道理，用打发佢去嘅下等功夫，以及碰到犯过用强压方法禁止嘅下等功夫，呢啲上下两等嘅功夫同时嚟用，亦唔一定就失算。 若果系坚持只用下等功夫，反而将修心嘅上等功夫忽略唔做，咁样就系最笨嘅人啦。 但系发愿改过，亦要有助力。命里头要有真正嘅益友喺你糊涂嘅时候，时时嚟提醒你；暗里头要有鬼神替你证明。好似我将自己所犯嘅过失做咗一篇说文，上告天地鬼神咁样，仲要一心一意嘅虔诚忏悔，从早到晚，从日到夜，绝不放松。好似我咁样忏悔，经过一个七日、两个七日，直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咁样忏悔落去，一定会有效应嘅。 上边所讲忏悔过恶嘅效验系乜嘢呢？譬如你或者觉得精神上好舒服，个心好宽闲，或者觉得以往好笨，忽然智慧大开，或者是虽然处在繁忙纷乱之际，个心仍然是清清朗朗，无所不通的，或者是遇到冤家仇人，而能够都将恨心火气消除而心生欢喜，或者是在梦中感觉吐出黑色的东西出来，这些是种种邪念邪思积成的一种慧气，在梦中吐了出来，这样的心就清静得多了。或者是梦到古时候的圣言来提拔我牵引我，或者是梦见自己会飞到太虚逍遥自在地，或者是梦见各种彩旗以及装饰珍宝的伞盖，这种种少有少见的事情，都是过失消除罪业灭去的好征兆。 但是亦不能够因为碰到这些好的征兆，就自己以为了不得，而阻断了再上进再努力的途径。从前春秋时代，魏国的燕大夫巨白玉在20岁的时候，已经能够时时反省自己过去的过失，加以检讨，完全改得晒。到了21岁的时候，又觉得从前所改的过失并不彻底。到了22岁，再回忆21岁时候，仲好似喺度发梦一样，就好似咁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一年一年的逐步改过。直到50岁嗰一年，仲觉得过去嘅49年都系有过失嘅。 古人对于改过嘅学问就系咁讲究噶啦。 我哋都系平凡嘅人，过失罪恶就好似刺猬身上嘅刺一样，好多布满全身。而回想过去嘅事，时时就好似睇唔到自己有咩过失。这个实在都是因为粗心，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好像眼睛上面长了蚁，看不到自己日日在那里犯过。但是一个人的过失罪恶深重到了相当的地步，亦有证据可以看出来。 或者是心思混乱塞住，精神萎靡不振，随时什么事好快脆就唔记得咗啦，或者系唔值得烦恼嘅事，亦都时时觉得非常烦恼，或者系见到品德高尚嘅君子，就会觉得难为情，垂头丧气， 或者是听到光明正大的道理，反而觉得不欢喜，或者是有恩惠给人哋，而对方不领情，反而怨恨你，或者在夜晚发一些癫癫倒倒的噩梦，甚至语无伦次，失了常感，好像这样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作业的表现啊。 假使你有上面所讲的那种情形，就应该即刻提起精神，奋发向上，将旧的种种过失一起改了，而另外开辟一条新的人生大道。希望你千祈不要自己耽误自己啊。 第三篇，积善之方。上一篇所讲改过的种种方法，能够将今生的过失改了，自然好命就不会变成坏命了。但是还未能够将坏命变成好命，因为这一生虽然不犯过失，不做罪业，但是前世有没有犯过过失，做过罪业，就不知道了。若果是前世已经犯，这一世虽然没有再犯，但是前世所犯的罪过都还是要受到报应的。这样要怎样才能够令到坏的命变成好命呢？这些不但要改过，还要积善积德，才可以将前世所做的罪业消除。善事积多了，自然就可以转坏命成好命，并且可以证明他的效验。 易经上面说， 积善的家庭一定会有好多福分喜庆的事。 例如从前姓严的人家将他的女儿许配给孔子的父亲，就将孔家所做的事情一件一件都提出来，觉得孔家祖先所积的德是很长久，所以预知孔家的子孙将来必定会大发达。后来果然是生出了孔子，还有孔子称赞舜的孝是不平凡的孝顺。孔子说， 好似舜这样的大孝，不但祖先要享受他的祭祀，而且他的世世代代子孙都可以保住他的福德，而不会败落的。 春秋时代的陈国就是阿舜传下来的后代，足以证明阿舜的后代兴发得相当之长久。这些都是非常确实的说法来的。 现在我再以过去发生真实的事情来做证明积善的功德。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姓杨名荣，是福建省建宁人，他的家世代是以摆渡为生的。有一次雨落得太耐了，溪水涨满，水势汹涌横冲直撞，将民房都冲失了。被浸死的人顺着水势一直流下去，第二船都去捞取水中飘泥的各种的财物，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专门去救水中飘泥的灾民，而财物一件都没有捞到。乡人都偷笑他们是傻瓜。等到少师的父亲出生之后，家道亦渐渐的宽裕起来。有一位神仙化成道士的模样，向少师的父亲说了， 你的祖父和父亲都积了很多阴功，所生的子孙应该发达做大官，可以将你的父亲葬在某一个地方。 少师的父亲听了，就照道士所指定的地方将他的祖父和父亲下葬。这座坟 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白兔坟。后来少师出生之后，到了20岁就中了进士，一直做官做到三公里面的少师。 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少师一样的官位，而且少师的后代子孙都非常之兴旺，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贤能之士。 浙江宁波人杨志晴，起先在县衙做书伯，心地非常的厚道，而且守法公平，做事公正，当时的县官为人严厉方正。有一次偶然打了一个囚犯，一直打到血流满地，县官还是没息怒，杨志晴就跪低了，替囚犯向县官求情，请县官宽恕那个囚犯。县官说了， 你求情啊，原本是没什么不能够放宽的，但是这个囚犯不守法律，违背道理，不能够令人家不生气啊，你说是吗？ 杨志晴一边叩头一边说， 在朝廷中已经没有是非可言了，政治一片黑暗，贪污腐败，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审问案件如果审出实情，况且应该让他们伤心，可怜他们不明事理，误导法网，不可以因为审出了案情就欢喜，如果全心欢喜，恐怕会将案件忽略了搞错，如果是嬲怒，又恐怕犯人受不住打，勉强招认，这样容易冤枉好人，既然欢喜况且不可以，又怎可以发火呢？ 那些县官听了杨志晴的话非常感动，面容即刻和缓下来，不再发怒了。讲到杨志晴的屋企是很穷的，但是他虽然穷，人家送他东西他一概不肯接受，碰到囚犯缺粮，他反而时时用很多的方法去找些米来救济他们。有一天来了几个新的囚犯，没东西吃，非常的饥饿，他自己屋企刚好亦没有米，如果拿来给囚犯吃，这样自己家人就没得吃了，如果只顾自己吃，这样囚犯又饿得很可怜，没法子，就跟他的妻子商量，他的妻子问他说， 这犯人是在哪里来的？ 从杭州来的，他沿途挨饿，搞到面青口唇白，冇晒血色，就好似一种又青又黄嘅菜色咁，几乎可以用手捧起嚟嘅。 因此，两夫妇就将自己所存嘅一啲米用嚟煲粥俾新嚟嘅囚犯食，然后佢哋生咗两个仔，大嘅叫做守臣，细嘅叫做守子。做官一直做到南北吏部侍郎， 他的大孙做到刑部侍郎，细孙呢亦做到四川的按察使，两个仔两个孙都是名臣，而当今有两个名人叫做楚廷和德政，都是杨志晴的后代。 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有一个土匪的首领叫做邓茂七，在福建一带作反，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跟着他一起作反的很多，皇帝就起用曾经担任都御史的银元人张凯去搜剿他们，张道宪用计策将邓茂七捉住，后来张道宪又派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谢都士去搜查捉拿剩下来的土匪， 捉到就杀。但是借刀士不肯乱杀，怕杀错人，就向各处去寻找依附贼党的名册，查出来凡是没有依附贼党名册入面没有他们姓名的人，就暗中给他们一面白色的细旗，约定他们搜查贼党的官兵到的那天，就将这面白的旗仔插在自己屋企的门口，表示是清白的民家，并且禁止官兵不准乱杀。因为有了这种措施而避免被杀的人大约有10000多人之多。 后来谢都士的仔谢谦就中了状元，他的官做到宰相，而且他的孙谢丕亦都中了探花，就是第三名的进士。 在福建省莆田县的林家，他们的上辈之中有一位老太太喜欢做善事，时常用米粉做粉团给穷人吃，只要有人向他要，他就即刻给了，面上没有表现出一些厌烦的样子。有一位仙人变成道士，每日朝早向他拿6-7个粉团，老太太每日给他，一年给3年，每日都是这样的布施，没有厌倦过。仙人知道他做善事的诚心，就向他说了， 我吃了你3年的饭团，要怎样报答你呢？这样，你屋企后面有一块地，如果你死后葬在这块地上，将来的子孙有官爵就会好像一升马那么多。 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他的仔依照先人的指示将老太太安葬下去。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发科甲的，一共有9个人，后来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好多好多。因此福建省竟然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去赴考，就不能够发榜这样的传言。 意思就是说，林家考试的人多，并且都会考中，所以到了放榜，榜上面都会有姓林的人的，表示林家有功名的人很多。 冯铎庵太师的父亲，当他在院学里做秀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清早，在要去院学的路上，碰到一个人倒在雪地上边，用手摸下一看，已经几乎就要冻死了。冯老先生即刻将自己着的皮袍剥下来替这个人着上，并且还扶他来到自己屋企将他救醒。冯老先生救人之后就发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天神告诉他知， 你救人一命是完全出自一片至诚的心，所以我要派韩琦投胎到你家做你的仔。 等到后来铎庵生了，就命名叫做冯琦了。 因为他是宋朝一个文武全才的贤能宰相，叫做韩琦的人来投胎转世的。 浙江台州有一个英帝游尚书，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在深夜鬼时时聚在一起做鬼叫的声来吓人，只有应公不怕鬼叫。有一夜应公听到一个鬼在叫了， 有一个妇人啊，因为丈夫要出远门作客啊，好久没回来，他的公婆判断他的仔可能已经死了，所以就逼到这个妇人改嫁。但是这个妇人啊，他是要守节不肯改嫁，所以明天夜晚他又来到这里吊颈，可以找个替身啊。 凡是吊颈或者浸死的人，如果没有替身就无法投胎，所以叫做替死鬼。 应公听到这些话，动了救人的心，偷偷的将自己的田卖了4两银，还即刻写了封假托他丈夫的信，并且将银钱寄回屋企的事写在信上边。这位外出人的父母看到信之后，因为不即不迟，所以怀疑信是假的。但是后来他们又说， 信呢可以是假的，但是银两不可能是假的，一定是个仔好平安才会将银两寄回来。 他们这样想之后，就不再逼媳妇去改嫁了。后来他们的仔回来，这对夫妇就得以保存，好像从前新婚时候一样，好好的过日子了。隔日夜晚，应公又听到那个鬼在叫了， 我本来可以找到个替身，但是怎知道被这个秀才坏了我的事情啊。 旁边一个鬼话， 喂，你为什么不可以害死他啊？ 那只鬼他说， 兄弟因为这个人的身好有阴德，已经派他去做阴德尚书了，我怎能够害他呢？ 应公听了这两个鬼所说的话之后，就更加努力，更加发心，善事一日一日去做，功德亦一日一日的增加。碰到荒年的时候，每次都捐米谷来救人，碰到亲戚有急难，他一定想尽办法帮助人家渡过难关。碰到不讲理的人或是不如意的事，就会反省责备自己有过失，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了。 因为应公能够这样做人，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官位，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的。 江苏省上属县有一位徐凤竹先生，他的父亲原本就很富有，偶然碰到荒年，就先将他应收的田租完全捐晒，作为全员有田人的榜样，同时又分他自己原有的稻谷去救济穷人。有一天夜晚，他听到有一群鬼在门口唱了， 千把空万把空，边个最忌人一吹架收差笼。 那些鬼连续不断的呼叫，夜夜不停。这一年徐凤竹去参加乡试，果然考中了举人，他的父亲因此更加高兴，努力不倦地做善事积功德，同时又修桥补路，施斋饭供养出家人，碰到缺米缺衣的人亦接济他们，凡是对人家有好处的事无不尽心地去做。后来他又听到鬼在门前唱了， 千把空万把空，边个做到痛啊吹架收差笼。 结果徐凤竹官做到两节的巡抚。 阿弥陀佛。